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又到阿馮知貞啦。咦，我见你今日阴阴嘴笑，你笑咩？ 冇啊，谂紧我使唔使攞我屋企一支雷将军出嚟？ 有冇咁好笑啊？喂，嗱，今日讲翻正经事啊， 系 就呢、這个诶，即系今日呢、這个都几轰动啊！就系香港嘅四位泛民嘅专业嘅主流议员咧，被 DQ。 嗯， 我哋琴晚都有讲过噶啦，郭荣亨，郭家麒，梁继昌， 唔系杨岳桥。 同埋楊岳橋呢四位咧，都係代表咗香港八九十年代開始咧投入社會，同埋咧進入精英行業嘅工作嘅啊呢呢個階層 嚇。 即係如果你話用民主呢個美國嚟比喻咧，佢哋係屬於拜登啊嗰個主流嘅。即係講道理嘅尚算， 而且都係專業人士啊， 專業人士嚟嘅，即係佢哋屬於係拜登啊，或者 Clinton 啊嗰一種啊，或者叫奧巴馬嗰一種，就唔係話打左翼嘅嗰啲 AOC 啊嗰啲，係嘛？咁啊嗰啲咧，你話就已經俾人 DQ 曬啦，係咪？嗱，係由林鄭月娥自己承認咧，係佢親自向人大常委喺提出要求。就話咧要半途要 DQ 咧呢四個議員， 係咪？ 嗱，咁喺呢度咧一樣嘢係唔通嘅，因為咧佢哋九月六號嘅時候咧，正話要報名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係為被係咪被拒絕過入閘一次？ 冇錯啦，就是、當其時咧喺選舉主任睇完佢四個之後咧，就 選舉主任啊， 係啦，當其時選舉主任就話佢唔真誠擁護基本法，所以就唔獲入閘。 係。 咁但係呢冇幾耐之後呢就收到話要暫停今次嘅呢個立法會選舉， 要延後一年。 延後一年。 係啦。 咁當其時已經有建制派議員啦，亦都有一啲建制派嘅。 包括譚耀宗啊嗰啲就話佢哋都唔應該呢延任係咪？ 因為冇理由嗰陣時先話佢唔真誠擁護基本法又俾返佢入去㗎。 冇錯啦。呢、這個譚耀宗喺嗰陣時講嘢呢，根據選舉主任嘅裁定之後呢係合乎邏輯㗎喎。因為選舉主任已經話咗佢哋唔擁護基本法，但係點知跟住你就取消嗰個九月立法會選舉，然後一年，然後一年咧，你已經裁決咗佢哋係唔擁護基本法啊嘛，有咩理由唔擁護基本法嘅係可以鬥多12个月啊立法會啊？呢、这個公職嘅人工 咧，同埋鬥多十二個月嘅立法會人工都冇問題。如果你當日決定係咁樣， 忘 恩浩蕩嘅，咪俾佢鬥多十二個月。 係啊， 但係點解我哋鬥多一至兩個月嘅時候，突然間上去澄清咧？ 鬥多兩個月之後，你而家又去澄清，就突然間咧就話佢唔擁護基本法，甚至先放料俾香港嚟一聽話佢哋違反國安法，而係要即刻執包袱落車。咁咧就請問喺九月六號。至到11月9号之间呢四个议员喺香港从事过啲乜嘢係唔拥护基本法或者支持港独或者违反国安法嘅行为。 头先亦都讲得好清楚呢，就係违反国安法行为嘅意思係冇追溯力㗎喎，即係7月1号之后嗰啲先叫违反国安法㗎嘛。 係咪而家你9月6号就本来 DQ 佢啦，然后突然间又俾佢做返啦，俾佢做返啦，就即係話佢又冇呢個唔擁護基本法喇喎，係咪？ 係啊， 或者冇違反國安法，因為九月初已經國安法生效。咁而家就係問啊，喺啲九月初至到11月初兩個月啊，佢係攞緊人工㗎嘛， 係啊， 佢係合法做緊立法會議員㗎嘛，然後喺理論上做到出年嗰屆為止㗎嘛。咁呢兩個月內你冇理由中間你 DQ 佢喎， 所以 你應該俾佢做到出年延長一年嘅立法會任期結束喎，係咪？啱啱而家突然間呢就有一條罪話佢哋呢，係咪 并不真诚拥护基本法，或者支持港独，又或者违反国安法。嗱，三样嘢其实讲真，你见住佢哋几个月喺呢两个月喺立法会入边 keep 住打钟啦、拉下布啦，你话佢支持港独又未见过，见外国呢个咁样嘅使馆去要求勾结外国势力制裁香港政府又未见过，违反国安法啊！如果有嘅就已经拉咗啦。如果睇翻当其时佢话佢唔能够入闸，选举主任引用嘅理据咧，全部都喺国安法7月1号出现之前嘅，因为如果唔系都已经拉咗噶嘛。 系啊， 咁所以结论就系话，咦，其实成个公民文件嗱，唔系讲话佢支唔支持，但系个逻辑啊，真系有啲奇怪咯。即系点解？ 所以今日谭耀宗一出嚟啊，窒翻呢个特区政府一早啊，我就话唔应该，如果你系裁决咗，就唔应该俾呢四个延任啦，系咪啊？ 嗯， 你延任多两个月，唔生唔熟，唔汤唔水，唔人唔鬼。又话就话佢哋咧，再一次就话就林郑咧系提交呈请啊，系林郑整出系政治判决由林郑，又话人大常委批准定系决定系唔知啦。 系 喂，咁呢个要讲清楚，呢两个月呢四个议员做错咗啲乜嘢事先？佢做错咩事？ 咁呢两个月其实佢都冇乜做过事啊，严格嚟讲，系做下拉布啫。 嗱，拉布是否咧？如果佢哋喺议会里面做错事嘅话呢，佢哋受三重约束。第一就係议会议事规则约束。OK? 第二就係如果喺议会里面係有一啲刑事嘅行为，如果喺议会里面斩人啊，斩伤人啊，呢个受议会外嘅刑事法律约束，係咪？ 係啊。 第三就当然係受基本法约束啦，係咪？或者呢个安法约束啦，係咪？喂，咁而家呢三层啊嘅法例或者叫规例啊， 都系合法喎。喺佢 呢两个月内，我讲呢两个月内啫， 系啊， 系咪？ 嗯， 佢哋冇干犯到啊。你话拉布，喂，拉布系咪等于唔拥护基本法先？拉布是否等于唔拥护基本法？是否等于违反国安法先？ 系，同埋调翻转就系、是，如果立法会嗰个守则入边个条例系容许呢一个拉布，然后守则又入合乎基本法，拉布本身就系合乎基本法嘅，咁呢个 suppose 系冇问题嘅。 系啊， 喂，所以其实真真正正咧就系头先谭耀宗问咗个问题啦，就系佢就申诉打咗几巴，咁当然佢借个口咧就话系林郑月娥谂得唔清楚，咁但系其实讲真，呢啲咁嘅法例，你估林郑递咩上去，上大人就批。 好啦，咁啊即系话政治性打横嚟啦。即系我哋琴晚讲啦，呢、這个系美国制裁多四个中港官员，系有人啊，系要报复啦，即系林郑亲自立呢条桥好，我同你喐四件，四对四嚟报复啦，咁而林郑用四对四嘅政治报复嘅动机喐呢四个咧，就被呢个谭耀宗系批评。话林郑谂得唔清楚啦，系咪啊？系咪咁解？ 同埋调翻转，佢都含咗中央烟不二啊！一开始中央话俾佢哋十二个去噶嘛。 系啊， 你而家咁样先弹弓手出來。 中央政府明明话俾，而家你林郑咧，终于承认系佢亲自提请，本来唔系噶，总理本来话人大常委要决定噶， 系 系咪？而家唔人哋上面唔肯咩啊？似乎系要叫你讲啊。好啦。咁有弹弓手好似爬滩咁，你知咩叫爬滩？翻滩啊！攞住啲竹签咧，四粒四粒嘅，美国佬又四粒，佢又四粒。OK， 咁如果下次嘅美阿 Donald Trump 发癫嘅，发紧癫，我哋都知。由11月至到1月20号，如果佢每十日又制裁多四个中港官员，佢爬滩啊，到佢爬，咁跟住系咪林郑再喺？而家嘅立法会又揾多四个喺鸡笼里面捉多四隻鸡呢，然后佢又爬嘢就再 DQ 呢， 喂，得返两个咗，得返郑重泰同陈佩贤咗。 好啦，跟住边个整蛊你，Donald Trump 嗰度整蛊你，由我再制裁多两个，咁就算你郑重泰话我想捞落去，都俾林郑 DQ 埋呢。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其余嘅立法会个泛民嗰度咧，话要总辞啊，系咪好合理咧？喂，你都乱嚟啦，啱唔啱啊？因为点解我一定要总辞咧？因为如果我等你下一批再 DQ 多三四个嘅时候啊，你个理由话我唔拥护基本法，唔拥护呢个违反国安法，我本来有正职噶嘛，即系而家呢四位咧，郭荣亨系律师，呢、這个郭家麒系医生系嘛，梁继昌系会计师。 佢哋嘅正職係個專業，不過個副業係服務社會做議員。但係而家做咗兩個月，係無事無干，突然間俾你話唔擁護基本法，甚至由香港01話佢哋違反國安法。係咪嗱？唔知佢哋告唔告得香港01？唔知啊，嚇誹謗啊，唔知啊。咁但係呢四個專業人員係俾你咁樣辭退。佢哋再出去挂牌，或者再出去呢个行医，再出去话呢个会计师，系咪个声誉系咪受影响？ 系 喂，如果其他嗰啲专业人，如果系咁，我不如自己辞职，我嚟补翻住我出边嗰档生意嘅声誉啊，咁得唔得？ 喂，同埋呢个本身专业，我喺出边做紧嘢， 系啊， 行有余力出嚟服务社会， 系啊。 既然个社会都咁难事服侍， 唔系社会难服侍，系林郑难服侍， 系啊。 咁唔好啦，我宣布走啊，得唔得？ 系啊。 得唔得？ 好合理啫。 喂，我自己唔走得唔得？而家 咪所以， 但系而家咁，环球时报你自己走都唔得。你泛民总辞啊，等于系威吓，同埋叫自绝于香港社会，辞都唔得。 即都系威吓。 系啊， 咁即系咩？我俾人即系。 喂，我而家辞啊。咁如果总辞系唔得嘅，你都系呢个威吓嘅话。咁我想请喂，而家我辞晒你以前话我反对派嘛，你话我乜都反啊嘛，既然留喺度又系阻挠呢个特区政府有效施政，又拉布又违反国安法，于是我走啦，于是我大家辞职，系咪等于好似苹果日报话执笠啦，全部遣散啦，咁你咪应该拍手开烧炮仗， 得翻大公民会喺度啦，你做晒咯， 咁原来即系话如果呢班友话总辞唔捞啦，你以后成个。议会里面零民零反对啦， 咁原来你畅信啦， 畅信喂歌舞升平，咁即系咪逻辑上，如果肥佬黎一旦宣布苹果日报一传媒执笠咧，佢都系喺度对抗紧中央，同埋对抗紧呢个林郑政府啊，系咪自绝于香港？系咪威？你系咪肥佬黎？如果你话要将苹果日报执笠，你系咪用咁样嚟威胁特区政府？ 系，如果话我 咁，我唔执笠啦，咁又乱讲，执笠又威胁， 系啦， 即系话而家 存在有错误， 而家呢班泛民，我喺度就搞屎棍，系嘛？你睇嗰啲维园阿伯，最憎系边个？边个？成班呢班人渣嚟嘅，全部炒上佢啱噶啦，系咪？ 系， 啱唔啱？ 咁啊？點知 頭先有啲詞匯，我都係巧合咋，巧合 一講棍。 唔係呢個咧，就所以你話咁點解會咁樣咧？個邏輯喺邊度咧？喂，如果我以前市民唔支持佢呢個總辭嘅話，而家都會諒解啦，因為冇意思啊落去。 咪你坐喺度又做唔到嘢， 唔好講做唔到，不止做咩，坐喺度而家等你 DQ 嘅而家，係咪有理由係等你？系嘛？系用一啲比以前更荒谬嘅理由，我无端端冇犯冇事冇干，因为明明系中央政府批准佢哋延任12个月，系咪？系咪？咁啊，延任咗2个月，我有冇犯事？啊， 冇犯啦，犯就俾人赶咗出去啦。 系啊， 系啊。 咁点解呢2个月系要无端端被判唔拥护基本法或者违反国安法要落车？ 系。 我既然呢四个无端端无厘头咁落车，其他嗰啲唔走仲等几时啊？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那冯志郎由你哋呢啲比较中立客观啲嘅知识分子提，你觉得剩低嘅泛民应唔应该全部起身？ 咁你问我，其实讲真留喺度呢，嗰四个人是但一个只要走嘅话呢，其实立法会已经系少过泛民主派有1/3嘅议席。即系其实剩低嘅所有嘅议员呢，只要佢哋1/3通过呢，就可以逐个踢走。所以其实你走得一个嘅话 ,DQ 得一个嘅话呢，根本上就冇意义㗎啦。即系基本上你要走同留，其实个意义都唔大啊。加上其实今次成个嘢都唔系选举产生嘅，你留唔留都冇乜所谓啦。 其实仲有得都冇12个月啦，等翻10个月啫嘛。 系咯。 咁如果郑松泰或者有其他人唔舍得走位，因为其他原因唔舍得份人工咧，咁就不如日日你坐喺个立法会嗰度。 唔使坐，人工唔系计出席率啫。 瞌眼瞓， 你可以唔嚟都得噶啦。 唔嚟都得。 系啊， 即系直情系攞人工，但系唔辞职。 系啊，照坐喺度得噶啦，或者坐翻自己 office 都得噶啦， 系嘛？坐喺 office 得唔得？ 系啊， 可以咁样嘅。 喂，出席立法会并 个定义系乜嘢？ 佢出立法會議員個津薪津同埋補貼係其實係按月份計嘅啫，唔係按出席率計。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啲大老闆做功能組別 好多人唔見影㗎嘛，唔係使乜等埋發叔啫。 係咯，嗰啲咪大鑊。 咁而家永遠等唔到啦，係咪？嗰啲咪大鑊係咪？ 嗯， 即係可以係唔出席會議嘅。 係啊。 咁希望嗰啲鄭松泰嘅都可以考慮下，如果你話即係等份人工嘅話，係咪？ 嗯， 啱唔啱啊？ 咪攞住先咯。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鄭松 咁樣真係冇意思。但係你始終都遲早嗰度 Donald Trump 或者邊個發癲又 DQ 多兩個，嗯、你喺度掠你鄭松泰都會俾人。保安入嚟帮你清场 嘛，但系个问题就系真系未必会清场噶嘛，因为如果万一成个立法会入边冇晒泛民主派咧，喂呢、這个系惨过裁员兼失业。 我唔觉得系啊，呢个系我好多香港人南斯外国同胞等就系、是、等呢一日啊嘛。 南斯外国同胞你等嘅时候，当然啦，第一日好爽啦，就觉得喂香港冇晒泛民主派啦，亦都赶走晒呢啲吓黄丝。 咁你啲明日大鱼几千亿咪嗱嗱声拨摊咁样即刻通过啦，系咪？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平时有好。很多建制派喺出边啲啦啦队啊，大家点好多人点解要俾钱佢哋，又或者捐献俾我哋呢啲咁嘅建制派啦啦队，系因为我哋香港嗰啲搞事分子喺立法会入边啊嘛，所以每次搞事之前都带啲人出嚟试下位，同大家讲话喂，我哋支持政府噶，踢走佢哋。如果冇咗呢啲咁样嘅泛民主派入边，喂，我哋啲啦啦队下年 cut budget 噶啦，喂，唔止啦啦队， 你份工可能都危危乎。 好彩我从来都唔系收政府钱嘅啫，系啊，咁啊， 即系啦啦队集体失业。 啦啦队又失业，啦啦队不止失业添，其实连好多呢啲商人啊、商界咧，过往啊，即系俾钱啲 PR 公司，又俾钱啲智库，跟住又系俾下钱诶、大家一齐去研究政策，因为想推个好政策出嚟，同埋喺立法会入边咧，等建制派同埋泛民主派都有啲共识，咁啊可以做出嚟啊嘛。喂，而家发觉泛民主派又唔存在，建制派打去西环就得。喂，我哋嗰啲商界朋友打电话俾智囊谂条桥出嚟，俾 PR 公司搞掂晒所有嘢。泛民连建制派议员都唔需要， 咁咪即系话要一个稻草人咯，系咪啊？ 嗯， 即系原来泛民22年都系一堆稻草人嚟嘅啫。 其实或者咁讲，建制派没有泛民，根本上什么都不是，从来都系嘅就系我哋直接面对住嗰个对象系北京政府同埋中央政府。 咁然后咧孭起呢啲叫做违反国安法啊、不拥护基本法啊，同埋林郑今日已经对你哋好仁慈啦，我可以咧有刑事责任啊，告你四个坐监啊。 嗯， 喂，人哋个个咧叫有头有面，系医生、律师、会计师，原来冻喺度收你份人工又唔系多，除咗咧系俾呢个叫。建制派親中愛國陣營啦啦隊大媽攞嚟泄憤餵招 show that 你自己有錢舐咧，仲要坐監刑事嗰個咧，責任係我，係咪？既然係咁，更加要起身啦！經理馮志正頭先咁解釋， 係啊，其實民主派 你有冇餅仔分唔關我事喎、啊？喂，但係我有咩事咧會俾人 DQ 話、我違反國安法，而我出邊嗰份工冇埋，係咪？我做醫生冇客嚟。 是 我做会计师嗰啲公司唔肯俾数保俾我做。 嗯，又话惊 我人才两空，我倒不如其他嗰啲，我趁你未出声嗰时个身子唔好。 是啦。 精神负担重，抑郁或者老婆病，我要返去照顾。用呢啲理由个个辞职仅有。 嗯。 是咪 无谓俾人。 呢个香港进入一个新嘅局面，呢、这个一国一制同埋正式回归，啱唔啱？ 嗯， 系嘛？呢个逻辑我都未听过。咁如果我哋光明顶使唔使执咗佢咧？执咗佢系咪喺度要挟紧？要挟边个？ 我哋执咗佢。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想 咁即系当你冯志胜都觉得总辞系冇问题嘅时候咧，这个逻辑咧都好难。搏得到啊！ 唔系逻辑有冇问题啊？而系你谂下个总辞辞职嘅人权嚟噶嘛？我脚痛啊，中意辞职；我翻屋企有事啊，辞职。我谂住听日移民都可以辞职啫。总辞啊，应该冇嘢噶噃。 唔系话总辞，或者唔好叫总辞。 嗯， 系咪？系剩低嘅泛民喺呢个时候各以不同嘅理由， 嗯， 系宣布咧系退出立法会， 嗯， 辞去议席，冇个总辞，冇嘅。 系 所有嘅人点解走晒鸡飞狗走？系巧合啫。 嗯， 你啱啱好今日你老婆生 cancer， 佢咧就老豆咧就老人痴呆要照顾。 嗯， 嗰、那个咧就自己咧有抑郁症，另外嗰个咧就家嘈屋闭， 係咪 屋企生活壓力好大。 壓力好大。就寧願放棄嗰份薪津呢就返屋企。第五個呢又話要要搞呢個 BNO。 嗯。 家務旁身。 係啦未能。 好巧合地剩返而家有幾多隻。 而家十九席是泛民主派啦。 好巧合地十九席呢就各自有屋企呢嘅理由。 嗯。 係咪呢個又話琴晚煲窿飯。嗰個呢又話呢而家呢突然間出現幻聽。係咪另外嗰個呢就話突然間一見到阿林鄭月娥出現議會呢突然間呢唔知點解大小便失禁兼打冷震交晒醫生紙咁我辭職得啦話。得唔得先 合理合法。合法。勞工法例甚至乎勞工法例講到明就係你想辭職就唔使俾理由得。 如果辭職係咪話犯咗香港邊條刑事罪 唔係但係環球時報唔係咁講喎。環球時報話你係威脅國家喎。 咪而家咁環球時報係咪代表基本法佢個社論。 嗯。 唔係我喺嗰個法律層面同埋我討厭政治而家唔係講政治。 係。 喂真係呀我企喺度我坐喺度等你我唔知幾時。我本來明明中國政府俾咗我係延任一年。同埋有張刀叫做國安法。 嗯。 我就諗住規規矩矩係履行職責。點知就執咗四件嘢就話呢你唔擁護基本法。 嗯。 原來我日日行入立法會我個樣五官對你嚟講硬眼硬耳硬耳硬鼻。係咪 ?My very physical existence, 嗯。 喺個立法會呢就已經呢係 tantamount to,啊、一個呢違反基本法的行為咁、 嗯、 我不如有自知之明起身走啦啱唔啱 好合理而且喺我哋個議事規則入面有啲程序都講到明議員係可以辭職佢咁咪用嗰個程序 一個宴會廳嗰張長台、嗯、我坐到入嚟阿埋嚟坐低左又唔同我傾偈右又唔同我傾偈係咪個個呢就佢哋自己傾偈敬酒冇人同我敬酒咁我自己 get 到啦我咪起身走。一走咁成台人就闹你喎。 你做乜走你係咪唔 係我未聽過咁嘅道理我真係未聽過咁嘅邏輯。 係。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佢留低嘅你咪好聲好氣對返住佢呀聽下佢嘅訴求睇下佢嘅意見。 唔係我留低嗰陣時呢你又話呢我去搞亂檔呀係咪嗰啲不合理呀係咪拉布呀、啊、時時呢係頂住呢個特區政府施政呀、啊。 嗯 咁叫六個字叫冇眼屎乾淨盲。原來咁都唔得㗎我唔知係違反邊條法律。 但係法律就未必違反但係你違反咗好多人嘅利益㗎嘛。你留 呢個你嘅事I don't care。 但你留低就好差。 我唔 care, 咪呢個人不為己天诛地滅。我只係在乎我議員我自己嘅利益得唔得。 係。咁但係你考慮一下。 醫生紙呀。 係。 醫生紙呀 ,ok? 嗯。 醫生只話我幻聽或者見到特首嚟我打尿唔係打尿症即係大小便失禁啊 但係你辛苦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你念在下大家同工一場共事咁耐喂你走咗我好大鑊㗎喎 你大鑊你嘅 走咗政府任何走嘅事我要食 你唔走我唔走我仲大鑊 係最多咪俾人 DQ 咗或者俾人話兩句咋嘛你走咗一間明日大嶼 又 我要做 我俾你話兩句冇事呀、啊、係你香港01爆出嚟話DQ 佢个可能系违反国安法我老婆同埋仔女只吓到面青啊揽住我喊啊违反国安法系最少十年最高终身监禁啊 系 我点知道你几时啊话我违反国安法 嗯 于是呢就临时即 DQ 啊 但系违反国安法吓 喂香港嚟家賣出嚟嘅前日我哋都 話而違反國安法咁但你諗下喎我哋啲 我為咗將來未來嗰十個月唔好呢係再引起我違反國安法嘅懷疑。 係。 係咪亦為咗為免引起家庭恐慌我起身走啊請問我犯邊條基本法同埋國安法同埋香港刑事法先。 係冇犯任何法例。 冇犯就得啦唔好講政治唔好講政治唔好講人哋。冇犯就得啦 ,ok。 喂你冇犯還冇犯你都念在下大家立場啊一間政府啦啱啱好似彈弓手收返嗰啲咁樣嘅費用啊嗰啲咩巴士津貼呢本身係65去到60歲而家又收返跟住電費加價又要泛民又要建制派食甚至乎一間有啲好辣嘅 嘅法例，有啲咩事我本身攞住泛民主派嚟做挡箭牌，就同阿爺讲话泛民会嬲嘅，咁唔推得㗎嘛。喂，而家你走埋，喂，所有建制派就全部都要食晒所有政府好难 咁好啦，咪有你食囉，喂，通过呢个明日大屿10000亿嗱嗱声过囉。 喂，你通过法例又一回事啊，另一回事就係如果我哋真係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政府就係政府，立法会议员唔係政府嚟㗎嘛。 提高效率㗎嘛。 但係西环就西环，立法会议员係西环，顶多都係契仔，又唔係亲生仔，本身係有你呢啲咁样个坏人喺度，啲西环契仔先至变成系自己人咋嘛。你啲外人唔喺度，契仔就变外人㗎啦嘛，你可唔可以唔好走住啫？阿陶生，你叫佢哋唔好走啦。 我冇叫佢唔好走，我而家研究呢个逻辑，我冇叫佢哋走或者留。我今日系同你面对面，系以学术嘅角度去讨论一个逻辑常识嘅呢、个走同唔走是否犯法嘅问题。 佢系冇犯法嘅， 唔系咁就得啦。喺香港系讲法治社会， 系 犯法嘅咧，系就要受制裁。 嗯， 唔犯法嘅系行使个人自治，系有自由，就系、是、咁简单。 系 咁啊，何必将啲事咁复杂化咧？ 系 啱啱啊，即系而家美国大选。 嗯， 系咪好复杂？而家美国点样？你汇报下。 而家美国为到而家为止个大选个结果都系未有咯。虽然有一个就话自己准备紧当选接任，咁但系第二位嘅，譬如特朗普，佢根本上就有合法嘅权益去查紧啲法院上面究竟嗰啲票是否属实啊等等嘅问题。咁啊，连共和党嘅老细麦康奈尔咧都直头同佢大家讲啦，佢话：诶、喂，呢个系佢合法权益嚟嘅，即系如果佢唔认输， 系咯， 坚持佢合法权益， 系啊， 咁起码俾佢打麻将官司。 冇错啦，嗱呢个就系中肯同埋法治嘅语言啊，系嘛？ 嗯， 喂，如佢系有权系去寻求司法复核噶嘛？ 系啊， 啱唔啱啊？ 咁所以系啊，咁而家个问题就系佢有权用咪用翻晒啲权力咁情况底下，咁我哋都阻止。 咁如果佢话喂再点票，而家有三州喺度重新点票，系嘛？ 嗯， 系嘛？点到每一票嗱冇得拗啦。咁阿Trump咪收声咪走囉。 嗯。 係咪 同埋唔收声都唔得啦。 唔收声唔得啦。 同埋因为真正决定嗰个人呢就唔單止选票嘅。 你又话有作弊嘅证据囉。咁、你咪嗱嗱声按程序嘅轨道行囉。係咪 係。 总之一切合法就得啦。係咪 係合法。 但而家到美国嗰个选举主任要由佢正式宣布拜登当选。 嗯。 先至系正式嘅拜登当选。 嗯， 佢不但未出声，而且呢个选举主任官啊，仲开金口话，佢认为今次投票系有舞弊。佢讲咗啦，嗱，而家开啲口讲嘢嗰啲咧，就已经唔系嗰啲咩班农啊、侧边啊、打右翼啊、左翼啊嗰啲暗黑势力嗰啲网台，而系有名有姓有 official title， 例如呢个麦当娜啊，呢啲咧参议院啊，呢、这个保守诶，呢、这个共和党嘅主席啊，系咪系佢讲啊？ 嗯，喂，同埋调翻转咁讲咧，就系、话真真正正个选举啊，佢过往都净系以为咧系其中一人嘅认咗输，咁所以大家就好快结束啫。咁但系其实整个选举啊，系喺12月发生噶嘛，唔系每个州自己投咗个票就系选举嚟嘅，系12月嗰啲选举人睇咗你哋州嘅投票啦，然后去翻华盛顿 cast 佢嗰票嘅选举人票咧，先至系正式嘅结果嚟。曾几何时，上年亦都有发生咧，就是、有啲选举人系跳票。票噶嘛，即系明明个州就话要共和党嘅，最后就俾翻民主党。 上咁得嘅咩？ 年年都有，亦都有得 嘅喎，好似话 有一两个州咧就犯刑事法例，有部分州份咧系罚款了事，但系个选举人票 cast 嗰 vote 啫，的确真系佢自己嘅宪法嘅权利嚟嘅。 我可以唔根据啊，嗰个州嗰个选举嗰、个。多票数多少嘅结果嚟投 可以咁啊，甚至乎如果我哋成日都有个笑话，就讲、今次拜登如果去到最后咁掹车边270张飞，只要其中一个选举人出嚟同你讲话，哇，我觉得好票数好近， 我良心啊过唔去， 系咯， 因为有数以千计嘅人啊，而家挺身愿意做证人啊，系话指证咧，佢嗰个地方睇到有人作弊，咁呢啲呢係對選舉人會唔會形成某種前所未見嘅良心心理壓力， 所以佢個壓力可以投兩種票，一係就跟自己嗰個票啦，即係跟返自己嗰個區嗰、那個州個票啦，一係就自己想投邊個投邊個啦，甚至乎最後嗰隻就係我決定 cast 唔到，我決定唔俾個票出嚟， 即係棄權 系好稀缺，咁就会有两个候选人都攞唔到足够选举人票，就要喺翻呢个众议院嗰度咧就解决咗佢啦。咁、所以呢一个其实亦都喺开国 就然后嗰个票就喺由众议院嗰度再投啊， 系啊， 参议院有冇得投？ 所以就系众议院一州一票去投。就唔係用即係而家眾議院嗰種投票方式， 唔係眾議員大家集體投， 係啦，一州一票， 即係50票啫噃。 係啊，咁但係而家 參議院有冇得投咧？嗰陣時， 佢用州用差眾議院作為代表人啫，係、咁，但係都係嗰州嘅票數嚟噶嘛。咁、但係如果個 即係阿拉斯加一票， 加州一 票，即使阿拉斯加人數加州可能十分一都冇。 你估會唔會係發展到咁嘅結果？ 嗱，咁呢個就要睇下選舉人其實會唔會有自己一啲即係效果或者良心嘅責備。咁我梗係唔會同你做水晶球預測啦。你估好似即係沈屋輝訪問咗啲人咁咩、 好啦，咁啊廣告翻嚟再講。所以喺一個咁紛亂嘅世界咧，我哋唔好講政治，唔好趁呢啲污水，係保持一個獨立思考嘅能力，最好咧係運用邏輯啊，去提問，係咪？係提問啫，即係好似我頭先向馮志朗咁提問，因為我唔知道，我唔識，所以我要問老師，係咪？我問啫， 係啦。 咁啊，即係難得有一位咁博學嘅青年才俊喺度， 係 答我。啊，咁多即系我唔识嘅问题啦，系咪？ 都系规矩同埋经，即系关于一个分析上嘅问题就唔使 分析啫， 系啦， 系嘛？唔好咁动气，唔好咁情绪化 ，OK？ 亦都唔好落咁大注， 系嘛嘛？咁啊，所以咧，你而家你睇成个美国都系，咁呢个叫 Donald Trump 同埋呢个拜登啊，佢呢咁耐呢三个月啊，我哋咧光明顶其实系冇企边边嘅。我哋就好多问题呢係由邏輯嘅角度啊去提出嚟问点解啫。例如话你话 Donald Trump, 佢喺度讲讲下嘢，於是三大电视台就截咗佢，个理由就係话佢讲个嘢係假，係未证实。OK? 咁同样 CNN 喺度报道话 Donald Trump 个老婆啊而家正在闹离婚，一辞职就离婚啦。咁请问你 CNN 有冇证实咗咧？ 唔单止咁样嘅，仲有好多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嘅时候，当特朗普讲任何嘢，下边都加个声明出嚟，就发展又有唔同嘅，又譬如话可能话佢 projection 显示佢未必需要赢到下届总统等等。 咁点解 CNN 话？据消息人士话，Donald Trump 一离开白宫，佢老婆就离婚，点解你下面唔加一个黄标？ 系啦，跟住就话以上嘅消息未得到证实，乜乜都未讲完。咁然之后，拜登有阵时佢讲嘅嘢都非常之离谱，比上一次总统嘅辩论入面都讲得好清楚，就话拜登话喂，我对 fracking 呢样嘢冇任何考虑，亦都唔想停。佢话我揾到个 video， 呢个 Donald Trump 当其时讲，佢夜晚真系揾翻个拜登嘅 video 出嚟，佢有讲过呢个句子。但系拜登当其时呢一个总统辩选举辩论下边点解又冇个标志同黄标出嚟？就话喂呢句拜登讲错咗， 系佢错噶嘛？ 系啊， 佢话佢明明冇讲过， 系啊。 当到出话你有，话我几时有？佢话你我有你嘅影片，佢有你就放出嚟。 跟住佢就今晚我放出嚟，点知真系放咗 20分钟已经放出嚟。嗱呢啲都系对 Donald Trump 系不公平嘅。如同 Donald Trump 当日去抨击呢一个亚利桑那州嘅参议员麦卡锡。系嘛？人哋一个明明系喺越战嘅时候系做过战俘坐过监，而且舍弃特权唔肯打尖放出狱嘅人，系嘛？真系一个国家英雄。你话咧一个咧坐过监嘅战俘咧系不光彩，一样唔公平，系咪？嗱呢啲咧系整个主流媒体咧对 Donald Trump 嘅欺凌。你话你同唔同意？ 我亦都系同样地咧，喺共和党啲大佬参议员乜嘢都好咧，都系问紧同一个问题，就系究竟 Twitter 个老板、Facebook 个老板等等，佢哋系受住边一个选民所委托，得到几多票数去审查我哋呢啲资讯？ 边个俾权力你呢啲咧 ？Twitter 呢啲人啊，个老板同 Facebook 去审查？ 呢个其实 Ted Cruz 问啊嘛， 系啊。 这个 Senator 听 Chris， 他们答不出的。 亦都他亦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权力。 当你刚才讲三分钟东西的时候呢，是不是听到你冯志远跟我这样讲，就即刻博得个标签就叫川粉。我不是川粉，我是陪审员，是想问请你是代拜登辩论的律师解答我这些问题。所以你看现在你就算是美国，即是情绪化和偏见到一边。是吗？ 就被川粉和被左交了。 是啊，啱啱啱。是吗？我哋喺中间 是提出一些问题，那些人答不到，然后就说你是村粉，就说你是极右、okay? 然后就说你是戆居，做什么你身为香港人还在撑着 Trump， 我们不是撑 Trump， 是撑一个叫理性和 logical thinking、你答不到恼羞成怒就说是村粉、okay? 或者拜登粉 、啊、或者叫拜粉、啊拜粉好少嘅，系咪？当然你喺拜登嗰度都可以问问题，但系咧拜登阵营发生嘅问题更加多啫嘛，系咪？好啦，听晚11点。